俄罗斯各界人士热烈称颂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在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诞辰105周年之际，俄罗斯的各政党、团体和机关举行了庆祝集会、意见讨论会、讲演会、联欢会、图书展、座谈会和电影欣赏会。会上，俄罗斯联邦共产党滨海边疆区委员会书记和布拉格维申斯克金日成金正日主义研究协会主席等各界人士称颂金日成同志，说他是一位全世界人民所公认的举世罕见的伟人，他为朝鲜的繁荣富强和朝鲜人民的幸福，为全世界的自主化奉献了一切，并强调他为朝鲜革命和世界自主化事业建树了丰功伟绩，因而永远活在世界进步人民的心中。